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四集， 雕像没配色，纯黑的矗立着，既庄严又肃穆。也不知在游梦的世界里站了多久，现在才等到他的操作者来看他。江晨的心情复杂了一瞬，余光扫见远处还有几座雕像，便去看了看，很快发现了规律。这都是每年的 MVP， 否则联赛打了32年，如果把冠军队的成员全做成雕像，怕是要成兵马俑。而且这是分种族的，这几座雕像无一例外都是魔族，由此可知，人族和妖族的领域里八成也有同族的得奖雕像。他最后停在了一座雕像前，原因无他，拿的 MVP 太多了，里面还有世界级的。方景行退役后出国玩了一圈，这才回国。全息版本不同于其他游戏的内测有个账号就行，而是需要相应的设备，他的设备寄到了家里，因此也是刚玩。 内测服都开了一个月了，还以为新手村不会再有活动，没想到竟然还能看见一个。 他走过去，见着封印师站在自己的雕像前不动，问道： 你是方队粉丝啊？ 江晨看他一眼，想到保密协议，只回了一个字： 对。 晚来一个月还能装粉丝？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，早知道不认领粉丝。健康。 江晨看看这雕像上不熟悉的职业，不熟悉的人，和下面一堆荣耀，由衷的又加了一个评价： 命硬。 方景行只是随口一问，问完都打算走了，闻言又退了回来。 你给解释一下。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？ 江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懒得应付人。方景行含着金汤勺出生，自小被众星捧月，后来他爱上电竞，接手家里的俱乐部，放着老板不当，而是隐瞒身份，从新人做起，亲自下场打比赛，靠实力打出了名堂。如今仅国内的粉丝就已过了1000万，喜欢他的人太多了，各种赞美词他也听得太多，本以为在听什么都无动于衷，谁知竟然不是。 活了25年，第一次听见有人喜欢我，是因为我健康命硬，可真新鲜。 然而当事人连个理由都没给他。 我好奇啊。 我没义务回答你，你又…… 他卡了一下壳，低头看了看雕像的简介，镇定地转回来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，坦然接道： 又不是高山仰止。 这动作太明显了，我觉得智商受到了侮辱。 你连他 ID 都记不住，还粉丝啊？ 新粉刚粉上。 江队拒不承认撒谎，只想让他自己体会。江晨说完又看了一眼底座，忽略掉各种奖项，专门看了看名字，这次只1秒钟就彻底记住了：高山仰止 JX 方景行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名字是方景行，国服 ID 取为高山仰止，刚好对应，很容易记住。至于后面的字母，如果不出所料，应该是打世界赛的时候用的。来回两眼，江晨终于发现眼前的人和雕像上的职业似乎一样。弄到这一步，江晨绝不会多嘴地问一句：你该不会是本人吧？便问道： 你也是他粉丝？ 算是吧。 方景行被这假粉弄得啼笑皆非，他看向对方的胸口，键盘的版本角色 ID 一般在头上，机型幕又方便辨认，但在全息里头上顶着一行或者几行字就显得有些难看了。因此有两种模式，一种是头顶悬挂，二是胸口悬挂。他们两个都是胸口悬挂，此刻这位封印师的左胸口就浮着一行字，是江晨不痛快时随便写的火星文。饶是方景行见多识广，这一眼望去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对方。 我 ID 取一个阿已经够随意了，结果还有更恶心的。 都是一家粉，别问来问去的了。 既然是一家粉，那咱们组队刷怪吧，我带你升级啊。 江晨看了他一眼，刚才这小子明明是打算走的，三两句话的功夫竟就改了主意。他想不明白，但无所谓，组队接受了邀请。方景行和他并肩往前走， 看看这假粉的底， 不是他自恋，实在是他名气太大，能被官方邀请内测的大多是高手玩家。现在新赛季开始，各战队要准备比赛，主力来的少，基本上是训练营的新人或者已退役的选手，再有就是各服的大神和有名气的主播。这一部分人里，除去极少数只专注打本不喜欢看比赛的大神，不可能有人记不住他的 ID。 此外还有两种可能，一是托关系得到内测号的人，二是游戏公司的人。他对前者没兴趣，对后者的兴趣还是蛮大的。 据说为了有更好的游玩体验，全息版本会做很多改动，还会增加隐藏剧情，带这位玩玩，搞不好会有什么新发现。 方队精明的算盘打得啪啪作响，被扣上疑似工作人员帽子的江晨一无所知，很快出了广场。二人顺着主路抵达野区，入目便是一株大藤树，它种在野区的正中央，枝条被架得很高，垂下的紫色小花一层层向外扩散，极其壮观，恰到好处地将草地分成了四个区域，每个区域里的小怪各不相同。方景行看着这株新家的植物， 开服后这里肯定会成为打卡圣地。 江城和游梦现在的版本差了30年，根本分不清哪个是新家的，只吝啬地给了一个字。 嗯。 等新鲜够了全息模式， 刷怪吧。 二人就近挑了块地方刷起了小怪。方景行是和 NPC 对话升到了5级，学了一个单体技能才走到广场的，而江晨只有2级，目前只会普攻。这片区域的怪全是5级小怪，和他有着3级的等级差，一不小心就得扑街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